为光明星节，俄罗斯书刊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在近日举行。由俄罗斯书刊世界出版社、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的人士和成员，以及我国驻俄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